午夜醒来，朦胧里感觉仍温暖，当星空都入睡，每颗心都入睡，我梦见谁？这梦境里，为何在飘向他身边？他偷偷的落泪，他仿佛很受罪，快乐已离去。何解总担心他自制一切，仍想给他所需拥抱安慰。我总是陪着你，心里还有他。过去的感觉未变迁，不想将你欺骗。今天失了方寸，唯求能让我清清晰晰将心事看穿。不想将你欺骗，来延续一份爱，祈求在冷静中找到答案。柔情会飘到哪一边？当星空都入睡，每颗心都入睡，最念挂谁？何解总担心他此际一切，仍想给他所需拥抱安慰。我总是陪着你，心里还有他。过去的感觉未变迁，不想将你欺骗。今天失了方寸，唯求能让我清清晰晰将心事看穿。不想将你欺骗，来延续一份爱，祈求在冷静中找到答案。不想将你欺骗，今天失了方寸，唯求能让我清清晰晰将心事看穿。不想将你欺骗，来延续一份爱，祈求在冷静中找到答案。求能让我弄清楚再答案。